校园穿梭，送走了一个又一个，不是我们冷漠，不是忽略沉默，我们能付出的并不多，一句问候，一个眼神，还有那些唱过的歌，像岁月的河，像沉默的山。在文字里那些记忆，在阳光下散落，青春本来不多，苦涩也是生活，告诉我理想它是什么，串串珍珠在夜空闪烁，那颗是你，那颗是我，相随沉默的山坡，同桌的你，隔壁的你，远去的我和你，未来谁又能把握，未来谁能把握。 青春是岁月的河，来自侃侃。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每天长时间听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的朋友可能最近发现了哈，那么这个月呢我们增加了很多宣传片花，上周的主题呢是青春，那么这周的主题呢则是岁月。门禁冷霜能醒骨，窗棂残照好读书啊。年终岁末，天儿呢虽然寒冷，但是呢我们北京电台特别策划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将为京城的广大书友读友带来浓浓的暖意。那么从这个月的一号起，活动将依托我们的诵读小站栏目，在一个月的时间当中，将分别以画青春、诵岁月、说北京、祝新年为主题，开展多种形式的诵读。同时呢也面向全市征集19对诵读人，他们呢将在12月31号晚上和主持人、名人、名家、金牌阅读推广人等等携手诵读跨新年，迎接2019年的到来。那么其实呢，青春和岁月这两个主题也是流行歌坛经常会探讨和涉猎的部分，无论是关于青春还是关于岁月，都有很多的音乐作品。那么这一周咱们的主题是岁月，所以说今天咱们的情感文化范儿要来跟各位聊的话题就是岁月的故事。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吧。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提到和岁月光阴有关的歌曲，肯定有人最先想到的就是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那么这首歌呢，真的是太经典了，曾经被评为100首必听的经典老歌之一。很多人都觉得短短的一首歌呢，却是涵盖了人的一生，无论是处于哪个年龄段，人生来到了哪个阶段，都能从这首歌中找到自己。但其实呢，罗大佑写这首歌的时候并没有过于丰富的人生经历，这点让人很惊讶哈。那么当时呢，他是刚刚上大学的一个状态，在校园当中收获了自己的初恋，但是呢有一天他突然想到，一个人的生命不可能完全属于另外一个人，两个人也不可能同一时刻死去，人有的时候真的是很脆弱的，有的时候会改变自己的想法，那么对于爱情的激情呢，也不可能永远长久。那就是想到了这个部分，于是呢他就给当时的自己的恋人写了这首歌。那么后来的经历呢，也真的和罗大佑想到的一样，那么这段爱情呢只持续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冬天 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地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地成长。流水它带着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等待的青春。的心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流泪的青春。远去的笑声，在世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 光阴的故事来自罗大佑。那么除了这首歌之外呢，他还写过很多一下就能把思绪拉回到几十年前的歌曲，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童年》。那么和光阴的故事一样，这首歌呢也是他在大学时期创作的。那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说，哇，好有才啊，他是不是上大学上的音乐学院呢？其实并不是，他是学医的。虽然说这首歌的开头唱到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是吧，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边，但是呢写这首歌的时候呢，罗大佑既不在池塘边也不在榕树下，就是在一个房间里。当时呢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曾经的学生生活。那除了都是在大学时期创作的歌曲之外呢，童年和光阴的故事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歌曲的原唱呢都是张艾嘉。当年呢是唱片公司给张艾嘉制作专辑，收了这两首歌曲。不过呢后来罗大佑演唱的版本的传唱度好像更高一些，加上他呢又是歌曲的作者，所以说很多人呢都以为，哎，是不是你是原唱啊。 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 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童年来自罗大佑的版本，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岁月的故事。现在呢，很多年轻人越来越追求这样生活的品质，是吧？这一点呢，尤其是体现在电子产品上，用的耳机啊、音箱啊都非常的专业。那么在音乐发烧友的圈子之中呢，歌手蔡琴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她的歌呢非常适合用来试音，是吧？那么就是在辨别设备的声音效果是否优秀。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电影这个《无间道》当中呢，有这么一个情节，刘德华呢扮演的刘建明去买音箱，梁朝伟扮演的陈永仁呢给他挑了一款，那在试音的时候呢就播放的是蔡琴的歌曲《被遗忘的时光》。当时呢梁朝伟在片中说的一句台词呢很有意思，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一句话即是通透。这也成了后来很多人判断音箱品质的一个标准。那么蔡琴呢也是因为这个片段再次走红。不过呢，各位有没有想过电影当中为什么要安排这么一个情节呢？其实这个情节和整个剧情的关联不太大。后来呢，好莱坞在翻拍这部影片的时候就没有涉及过相似的桥段。那么为什么当时就拍了呢？原因呢很有意思，就是因为导演刘伟强自己就是一个音乐发烧友，那他自己对于音箱的种类品牌也有着非常深刻的研究。这就是导演任性的地方。一起来分享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 敲打我窗。 被遗忘的时光来自蔡琴，王铮亮演唱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我们也很熟悉，很多人呢都听过这首歌曲，可能是因为某个影视作品的插曲，也可能是因为2014年的春晚，或者呢也可能是歌曲火了之后，哎，走在街上听到的，反正各种可能性都有。那其实呢，这首歌能这么的火还跟冯小刚有些关系。当初呢，演员宋丹丹举办了一次这样的私人朋友聚会，他家里呢有一架钢琴，大家伙聊天的时候呢，王铮亮就即兴弹奏作为背景音乐，那就弹这首曲子，聊着天儿，然后说着话，然后呢他们就突然感慨，哎呀，时间过得好快呀。王铮亮呢就想起了这首歌，下意识呢就弹唱了起来。等他唱完呢，边上的冯导啊、宋丹丹呢都哭惨了。当时呢这首歌就给冯导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后来呢，他在拍私人定制的时候就把这首歌当做了自己的主题曲。那么在2014年担任春晚的总导演，那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啊，就向全国观众推荐了这一首非常优秀的作品。好吧，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就来分享的是时间都去哪儿了，来自王铮亮。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今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扩散条件不错，空气比较清新，最高气温也上升到了零下一度左右，比较适宜在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下一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是岁月的故事，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来互动。那么在上半段节目最后呢，我们来一起分享了一首在春晚舞台上走红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依然这首歌呢和春晚有关系，这首歌呢是王菲和那英共同演唱的《岁月》。那么记得今年年初呢，春晚的消息慢慢公开后，不少人都期待王菲和那英的这一次合作，因为呢20年前的相约酒吧实在是很经典，是吧，几乎称得上是那年的符号。所以说呢，当得知他们要再度合作之时呢，很多人都觉得这会是今年春晚舞台上的最大亮点。其实呢，就算没有20年后再次携手登上春晚的噱头，这首歌本身呢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因为歌曲的创作阵容呢本身就超级强大。负责谱曲的人呢叫钱雷，听名字呢可能会比较陌生，但是呢如果提到那英的歌曲《默》，相信很多人都听过，是吧。那么那首歌呢算是那英最近几年推出的作品之中传唱度最高的一首，那么它的曲作者呢就是钱雷，那么《岁月》的填词人呢就是王菲和那英他俩。当初呢钱雷把曲子给了那英，那英和王菲听了之后呢很感动，当即就决定自己填词，自己创作。 是个复杂的剧本，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 岁月来自王菲和那英。有句老话叫岁月催人老，人生呢其实真的非常短暂，岁月悄悄流逝，人呢不知不觉就老了，所以说呢才会有那么多人越来越珍惜和爱人在一起的时光。比如说李健，他呢曾经写过一首歌叫做当有天老去，就是感慨和爱人在一起时的短暂。这首歌呢说着话呢已经发行了8年，马上就9年了，也就是2010年发的。不过呢在李健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创作好了这首歌，当时呢他被自己心仪的女孩冷落感受到了打击，所以说呢就写下了这首歌来安慰自己。是不是有的朋友一开始会想，哎，是不是送给现在的妻子的呀？其实并不是。一起来听李健的当有天老去。 你是否想起在宁静的夏日夜晚那一缕芬芳，童年的阳光，轻柔的细雨，还有微不足道的我在你生命闪现。这匆忙的一生化成几个瞬间，总在某个夜晚悄悄来到我身边，在浩瀚的人海你曾飘向何处，就像两朵浪花我们相遇后分开。老去，我会想起你，在明媚的五月下，你如花开放。这已经足够，细雨般温柔，那个背影不都是艰辛渐远。这匆忙的一生化成几个瞬间，总在某个夜晚悄悄来到我 身边，在浩瀚的人海，你曾飘向何处？就像两朵浪花，我们相遇后分开，这短暂的一生留下几个瞬间，就在这个夜晚悄悄来到我身边，在熟悉的路上依然涌动着人海，没有两朵相遇后不分开。 当有天老去，来自李健。三凡君说听到这首歌感到惊喜又意外，算是李健为数不多的品质优秀的小众作品。这样的歌曲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少了。记得前两年公司年会上我唱了这首歌，当时呢还委托朋友帮忙找个伴奏，那个时候的朋友还问我李健是谁啊。现在李健太火了，心中反倒有一种心爱的人被人抢走的感觉。哎，是是是，我也有过这样的感觉哈。特别好的东西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的念头不愿意跟别人分享，很正常的。很多音乐人的风格呢，都曾经发生过很大的转变。其实呢，能够让他们改变的原因呢，很多很多。有的时候呢，只是因为他们喜欢听的东西的风格变了，所以说自己创作的歌曲风格呢，也跟着变了。比如说许巍，最早的时候呢，他喜欢听枪花、涅槃啊，这些呢都是非常这个老牌资深的乐队啊，大家可以找来听一下。那么这两个乐队的风格呢，就是比较愤怒，所以说呢，许巍在早期创作的作品呢，也都凸显了愤怒，声音的沙哑。后来呢，他就陷入到了抑郁症的漩涡当中。那段时间呢，披头士和 U2 乐队的歌帮助他走出了自己的困境。康复之后的他呢，哎，从歌声当中就能听出来，他也变得温暖起来。2002年的时候发行了专辑《时光漫步》，那是他心态转变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记得当时呢，还有很多人不太理解，觉得不再愤怒的许巍好像不够摇滚了。但是呢，随着人们对许巍的了解慢慢加深，再加上时间的沉淀，这张专辑反倒成为了他众多作品当中最受好评的。我也非常清楚地记得2002年的时候，当时第一次拿到许巍的这张专辑的时候的感觉，觉得这是他吗？然后从头听到尾，没有一首喜欢的。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心中一直有一个念头，就是说不能这样就放过了我自己特别喜爱的歌手。后来呢，抽空又拿来听，发现呢越听越喜欢。时光来自许巍。 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让我心。 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也许就在这一瞬间，你的笑容依然如晚霞般在川流不息的时光中神采飞扬。银色 时光来自许巍。在2015年的时候，歌手谭维维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表演了一曲《往日时光》，在当时呢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在这之前呢，他一直是以摇滚风格被大家所喜爱，突然变成了民谣曲风，大家都觉得好新鲜呐。其实呢，对于谭维维来说，《往日时光》并不是一首陌生的歌曲。这首歌的原唱是尔古纳乐队。他们2009年的时候发行了这首歌曲，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谭维维在制作第四张个人专辑《谭某某》的时候，就因为喜爱而特别收录了这首歌曲。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的就是谭维维的这首《往日时光》。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是小说联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 们总唱啊，朋友再见，还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如今我们变了模样，为了生活天天奔忙，但是只要想起往日时光，你的眼睛就会发亮。 下节目为广告时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歌舞双十二火爆进行中，新老客户来电订购享95折优惠，订购同款商品第二件享92折优惠，新用户首次订购在享受折扣的同时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哦。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周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在北广一直畅销热卖的明星商品二弟挪威进口的三文鱼，又好吃又特别的有营养。而今天唯一和以往不一样的是，今天年终回馈带来4年以来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优惠力度。大家都知道挪威进口的三文鱼，你去超市买的话一罐是30多块钱，而以往的时候我们是给大家带来足足的30罐，再额外加赠12罐，42大罐，专柜已经要花到1200块钱，299块钱已经是很划算很超值了。可是今天年终回馈再额外加赠10罐，给您足足升级到52大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4年以来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优惠力度，就在今天，一定把握住。 那应该说今天这个价格呢是令人惊喜，这可以说是来源于呢年底的感恩回馈了。 没错。 好，那今天呢是299元，以往呢我们给大家是42罐， 是。 那么今天呢我们又外加10罐的香辣三文鱼，那一共是52罐，但是价格依然是299元、啊、 没错。 所以合一罐也就是50多块钱， 5块多一罐， 市面上可就贵了哈，市面上52罐的话得1000多块钱呢、啊、 没错，肯定是要的。所以说这样的力度4年来出现一次，无论如何大家一定要把握住。 是， 但是今天虽然说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可是品质方面全部打折，为大家来的依然是真正挪威进口的深海三文鱼。因为挪威啊世界上公认的三文鱼非常好的产地，那里啊靠近北极圈，气候非常的寒冷，没有任何的污染，而且海水非常的纯净，所以说给三文鱼的生长创造了非常优厚的条件。而且啊今天我们全都是更为先进的这种灌装技术，所以说是无菌的，而且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在里面。打开以后啊你就会发现我们整个三文鱼全都是完整的大块的，而且啊全都是给您掐头去尾，只要中间精华的部分，任何不好的部分我们全都不要。所以说才能出现这么大块的，关键是啊那个皮儿连着那个肉，中间还有那个鱼冻跟胶原蛋白在里面，你吃起来那个口感真的是太香了。哎，那个肉是好细好嫩的感觉，跟普通的那种鱼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是的，那我都垂涎欲滴了哈，确实299元，52罐，既有酱香的又有香辣的，所以呢这样的组合这样的价钱是很难看到的。 是， 所以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告诉大家啊，我们二弟的罐头食品里边呢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所以呢它是非常安全健康的，这点是特别重要的。 哎，确实如此。而且有的时候你在家里说实在的做饭做了1-2个小时，可是你吃完只需要5分钟，太麻烦了。有了三文鱼罐头以后啊，在家里面你随便蒸个米饭呀，下个面呀，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咱就可以做一个三文鱼的海鲜面、三文鱼的海鲜粥，怎么做都好吃。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出差的时候坐飞机呀，包括在火车上面没什么好吃的，你不能总吃方便面吃面包吧，这个时候打开三文鱼又香又好吃，关键还有营养。 没错，营养好吃方便啊，